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九零蔡依林即将带来全新专辑，以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首发的新单 Ugly Beauty 怪美的。11点04分，这个周三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美丽的芬兰，也说到芬兰其实很适合带上父母一起去旅行，因为在这里呢有40个国家公园，在这些公园当中呢，我们可以邂逅到不同的植物，不同的美景，也可以在漫步的过程当中和父母好好的进行一个 talking 聊天。当然昨天也说到在芬兰啊，还有这个桑拿文化是非常厉害的，全民都爱泡桑拿，而且这个桑拿的方式和桑拿的浴场的感觉也是完全不同的，带上父母一起去泡汤绝对是旅行当中的很好的乐趣点所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去芬兰好好的转一转，在出发之前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 来自于白举纲的新歌，这个歌名很有意思，叫做他们有些问题想要问我们。什么样的问题？听听看他怎么唱。 镜子里能看到你没有我，鱼儿上楼，他想问我，我到底是哪一个？等等的我也看那么多，树儿在唱着。冒着半个头问我，我的棱角为什么不见了？孔明把梦给吵醒了，留着无处安放的你和我。我该在哪儿啊？我被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终究还是凋落。Let go。 创作人白举纲的新歌，他们有些问题想要问我们。这首歌曲的创作过程呢，是他在远离尘嚣的山野当中，据说是一个早起的日子，一边喝着花茶，一边感受着太阳慢慢升起时环境的那种状态变化，然后感觉风啊，包括石头啊，都像是正在牙牙学语的小孩，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疑问。所以歌词当中会写到，风儿跑过来，他想问我，我的模样是什么？镜子里能看到你，没有我。雨儿下楼，然后他想问我，我到底是哪一个？同样的我为何那么多？在这样的童真的歌词后面呢，也是创作人白举纲再一次和自己的内心进行对话。这样的歌曲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好好的看一下歌词，看一看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冬季来芬兰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芬兰呢是一座完美的冬日乐园，这里拥有着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一定可以满足我们对于冬季活动的种种的渴望和期待值。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拉普兰的山坡向下一滑到底， 也可以乘坐哈士奇雪橇，穿越魔幻般的景致，穿上雪鞋去森林当中进行慢慢的徒步，感受一下芬兰不同的景色。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方大同的翻唱作品。这首翻唱作品呢，大家非常的熟悉，只不过他的这个版本可能会带给你一种关于这首歌曲完全不同的印象和感受。假行僧，听一听方大同的版本是怎么演唱的。经典歌曲的重新演绎，有助于大家更好的，特别是时下的年轻人，更好的理解经典作品。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版假行僧呢，来自于方大同他的演绎。在旅行的路上，我们好像都是在不断的进行自我修行。来到芬兰，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卡通形象，如果家里有人看母明一族这个动画片的话，你应该会对于这个卡通形象非常的熟悉。因为母明呢，当属是芬兰第二著名的偶像了。第一著名的偶像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戴红帽子然后白胡子的老爷爷。同样在芬兰呢，母明也是备受大家宠爱的。母明一家一个个白白胖胖，长得非常的像河马，是深受芬兰人民喜爱的 作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当中所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主角的形象。即便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动画片，只是单纯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卡通形象，你也会觉得非常的可爱。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俊杰在上周某档节目当中进行的演绎。可以说算是一个大改造吧。苍劲的鼓声之后，带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很喜欢的。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听到的是 JJ 林俊杰的现场版本。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三十多年到头来，还在渺渺中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 会不会有人心疼？ 句句都是在进行自我拷问。像我这样的人，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 JJ 林俊杰。来到芬兰，我们会发现芬兰的设计呢，不光光是我们眼睛所能够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物件，而是可以体验到的一切。芬兰文化加上它强大的手工艺传统，让这里呢涌现出了许多全世界非常著名的设计师的杰作，设计师以及不同的设计品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冬未了》专辑当中的《墙外的风景》。 那足迹又算什么？那些情绪和转时空泛滥，摧毁然后冷战。当犹豫又起了几公尺，是到了

今天白天本市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清新，光照充足，风力明显减小，适合户外活动。但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在持续变冷，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只有-11度，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晚8点，《见字如面》第三季在腾讯视频首播。本周六晚9点20分，将在黑龙江卫视播出，接档同门热播节目《一本好书》，实现好书好信无缝衔接。《见字如面》这档综艺节目开播自2016年，第一季节目中，黄永玉致曹禺的"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以及两个文坛老友之间的深厚情谊，让这个节目一夜爆红。见字如面第二季节目中，周迅的40秒哽咽停顿，李真感谢母亲的无奈悲情，让无数人泪流满面，一周之内吸引了3.6亿次点击。在近日召开的开播发布会上，总导演关正文透露，放眼全球资源甄选信件，中国信件依然是选信的主体，同时也会有更多国外好信的加入，为节目带来更多元的趣味。在嘉宾阵容上，第三季《见字如面》除了归亚蕾、赵立新、何冰等三季常驻明星，杨澜、董勇、陈数、王自健等也都受邀成为新的读信嘉宾。继续来关注，本周六湖南卫视真人秀节目《亲爱的客栈》将继续播出第12期。在最新的节目里，刘涛、王珂回归客栈，王子文加盟客栈成为新的兼职员工，《欢乐颂》里的曲筱绡和安迪重逢，回忆杀来袭，上演一场老友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跳舞吧。 暌违五年，陈绮贞带着全新创作大碟《沙发海》重新的回归。《沙发海》是一些关于孤独的歌。今年呢是陈绮贞出道的第21年。她曾经呢打造了《花的姿态》三部曲，让很多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而这三部曲呢用了她10年的时间。出道第21年，陈绮贞正式的开启自己的《观察者》四部曲的创作计划，首部就是我们所听到的这张专辑《沙发海》。沙发海呢是一些关于孤独的歌。陈绮贞呢似乎化身成了音乐创作的百变女郎，用文字音符当作镜头，写下了这个时代的孤独、伤害和疗愈，又再一次的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体验。说回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跳舞吧》，电子舞曲的狂放风格也是一种颓废式的狂欢。歌曲大概想要探讨的，谁说人生一定要有意义，跳舞就更加不需要原因。11:38，伴随着这样的一首《跳舞吧》，让我们正式的开启这一时段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去往芬兰。芬兰有很多好吃的美食，稍后我们要好好的品尝一下。但是在品尝之前，先听一首跟美食有关的歌曲。Katy Perry Witness 见证当中的 Bon Appetit， 法语美味的意思。 Hey!

全都是因为爱，爱的期待，忘了天黑暗。就算每天都在等待，要给你温暖，不让你感到不安。要知道我无法取代，我想要变成泪流三晒，给你最最最简单的爱。最简单的爱，像个小孩，每天笑得很灿烂，心跟着飞起来。我要的爱，你给的爱，不为你的爱，手牵着手，一起生活才好玩，就是那么浪漫。啦啦啦啦啦啦。 现在提到郭采洁，是不是满脑子想到的画面都是烈焰红唇的霸道顾里这样的一个形象，已经很难想到她在唱 Little Sunshine 这样的小女生的感觉了。郭采洁在歌曲当中呢，总是会给大家营造出一种古灵精怪的状态，其实演戏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古灵精怪的。换一种方式看待人生，会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一起补习，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巴拉巴巴。上飞机要去巴黎，巴拉巴巴。如果明天的事谁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了就好。虽然明天的事谁知道， 旅行好像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在这趟旅行刚刚结束或者是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你已经在期待或者说开始策划下一次旅行去哪里了。11:52，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我们听到的一起去巴黎来自于侯湘婷。